0800-5588 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股市收评，沪指告别11连阳，人民币对美元大涨263个基点，多个城市土地市场迎来开门红。在资讯过后的股市收评，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另外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和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的喜阳财富管理高级投顾程建新，和您一起聊一聊机构调研上市公司的热情。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个人投资理财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是股市收评，今天沪指告别11连阳，在3400点上方震荡整固。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于3410.49点，下跌0.54%；深证成指收于11307.46点，下跌1.35%；创业板指数收于1732.62点，下跌2.97%；中小板指数收于7599.96点，下跌2.01%。沪市全日成交2863.63亿元，深市全日成交2993.69亿元。下面来关注一组公司快讯。高能环境中标超过6000万元工程项目，华威电子2017年净利润预增在122%-134%之间。上海钢联获控股股东累计增持1%的股权。顺洛电子董事长及高管拟斥资不超过1亿元增持。高瓴股份股东海汇成长减持2.19%公司股份。亚马顿公司股东拟减持公司不超过1%的股权。京东方 A 股东合肥建祥完成减持计划，总计减持1%。韶钢松山2017年的净利润预增23倍，原因是钢材销售均价大幅上涨。泰和集团或游资封板，盘后数据显示买入前5席共买入1.92亿元，买入方均为券商营业部和深股通。公司称房地产利润保持稳定。 新的一周到来，周一人民币对美元大涨263个基点，涨幅创近2年新高。周一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收报 6.4417， 创2015年12月份以来的新高，比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63个基点。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 6.4574， 比上一个交易日上调358个基点。好，再来关注油价。2018年度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研究报告发布会日前召开，2017年上半年油价震荡下行，下半年伴随着减产协议有效执行，支撑国际油价持续攀升。进入2018年，国际油价或持续上涨，这也就意味着三桶油赚钱能力全面回升。近期多个热点城市的土地市场迎来开门红，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一月的上半月，全国热点城市延续了2017年土地成交热度，33个城市合计土地成交金额超过1567亿元，其中北京卖地最多，超过220亿元，其次是杭州，超过206亿元，苏州和武汉均超过160亿元，分列第三和第四位。财政部印发通知，将进一步加强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管理。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做好中央文化企业及其各级子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工作，为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奠定基础。好，我们再来关注基金的发展。业内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共有59家基金公司累计动用 23.27 亿元自购旗下基金，同比减少了 21%。 在141只自购基金中，有111只基金在2017年年内收益率为正，占比为 78.7%。而在58只主动权益类基金中，有42只基金在2017年取得了正收益，占比 72.4%。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盘面上的情况。今天行业板块方面，银行、非银金融、家电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国防军工、煤炭、钢铁等行业指数跌幅居前。概念板块方面，禽流感、打板、染料等概念指数涨幅居前，芯片国产化、智能 IC 卡、3D 传感等概念指数跌幅居前。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资深交易员张小青，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哎呀，这个大跌终于来了哈。其实关于跌，大家已经有很大的心理准备了，只不过是什么时候跌的问题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保险、银行，还有一些家电股啊，还有一些房地产股很抗跌，其他的一些大盘蓝筹股，包括周期股都在下跌。那您分析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今天这根调整的阴线呢，应该说是众望所归。因为连续开市啊，2018年1月2号开始到现在，已经连涨了11根阳线。那么在这个 A 股的20多年的历史上啊，连涨11根阳线呢，也只有3次。所以在这个地方出现阴线呢，其实并没有带来太大的恐慌啊。那么这个地方调整呢，应该说今天盘中最高啊，是以上证指数为例，已经摸到3442点，以距离前期啊，就是几数月前的3450点呢，也就是短短的一步之遥吧。所以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调整呢，其实也是对前期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关键点位呢进行一个盘前蓄势。应该说今天这个成交量方面放的是比较大，那么从今天将近啊6000亿的这个成交量来看，那么 A 股市场短期一两个月之内就在11月啊就曾经有出现过一根大量，所以在这个无论是点位还是量能的一个密集的成交区附近啊，主动的出现一个洗盘调整动作，所以非常合理也非常很正常。那么应该讲这个地方的调整为后面的继续的上扬呢也做好了一次这个轻装上阵的准备工作，所以今天盘中应该说到了下午略有一些获利回吐啊比较明显，整个上午乃至到中午的时候整个市场还是非常稳定啊。那么经过这次调整之后后续我们预期啊短期之内 调整结束之后再过3450点的高点，也就是2017年的高点，应该是大概率事件。所以在这个地方拉回的话，那么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一些品种哈、去进行关注。今天刚才你讲到就是关于为什么银行啊、地产呢 啊都在家电呢都在创新高，但是同样作为绩优股的一些你说像钢铁啊、煤炭啊，包括工程机械、等等这些品种啊，包括锂电池啊，调整的就相对幅度比较明显一点。那么这里面我个人感觉呢是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因素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上涨的比较好的，例如说银行或者说地产，都有这个今天都有相对应的利好出台。例如说地产方面啊，今天有几家一线的房地产公司也公布了2017年的年度的这个营收的相关的报告。例如有家上市公司，它今天是盘中也是创新高的，然后今年业绩啊，房地产的业绩营收啊，利润部分增长10%，而且预签约的合约也达到3000多亿，这些都是超市场的原有的预期的，所以这些品种基本面良好的基本面这是一方面。那么其次它这个估值方面也比较低，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像一些煤炭啊等等啊，估值也不也市盈率啊也不高，但是和银行相比的话，我们发现一些银行股目前的很多的市盈率也只有在6倍7倍左右，所以包括我们看到像农业银行呀、工商银行啊都已经有继续创近几年这个高点的一个走势在旁边，所以这些低估值低也好，业绩成长也好，都对这些权重的品种呢让抱团的基金，刚才你也讲到说今年的基金的收益特别好哈，很多公募基金啊都大比例的获得了这个年度的正收益，所以这些基金的重仓的品种呢也都是这些绩优的大蓝筹，所以短期之内这品种的抗跌也好，因为资金对他们特别倾注也好，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值得后续继续关注的。但是刚才你也讲到有像一些部分的品种啊，今天调整幅度比较大，例如说像今天锂电池啊，很多锂电池的个股就破位下跌。那么这里面其实和今天早上的某家上市公司的公告有关啊，是这里面讲到就是关于从卤水里面啊，在青海那边卤水里面提及那个高纯度的锂啊，获得这个科技技术上那个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这个低成本的获得那个这个比较稀缺的资源就是锂，所以针对一些原有的锂矿的企业呢就。可能在这个产能啊或者说它的业绩增长方面呢就构成一定的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这些出现一些调整。那么但是这些品种包括刚才你讲到的像钢铁啊、煤炭，他们业绩也很好那么如果说整个市场还需要继续往上推升的话，也不可能说天天拿着保险拿着银行往上推升，一定会有一些绩优股轮番的轮动。那么调整的时候我们可能正好是一些机会，就是同样是业绩增长的个股，那么银行啊或者说保险啊或者说家电他们推出新的空间之后例如像茅台已经市值过10000亿了，那当然那么其他一些绩优股也应该有轮动的机会，所以短期看我们不一定要去追那些今天正在创新高的，对吧？很多银行股今天创新高我们未必要去追，但是同样作为比价效应如果这个板块的绩优股把空间打出来了，那么另外一些绩优股这两天正好调整像那个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直接业绩增长的一些像钢铁啊、煤炭这些板块，它们业绩都非常好。那调整下来的话，我想正好是一个逢低吸纳的机会。所以不去追涨啊，低吸一些业绩有保障的个股，可能是短期之内有一个会有一些比较确定性的一个高一些的收益吧。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您很期待这些业绩比较稳定的啊白马股、蓝筹股。也是建议大家呢可以逢低啊或者调整的时候买入。那么具体在操作上的时机，您认为这个调整还会持续多长时间才值得我们买入？ 调整的话一般来说呢也会有很多种方式哈。比如从时间周期上讲，我们知道从1月2号开始到目前为止呢以上这个所谓连涨了11根阳线。那么短期之内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成本呢大约在这个3300点附近。那么目前是3400点，那么三千还有100点左右的空间。那么按照指数算呢，就是比例是3%。那么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来说，一定它不会在这里等太久。等太久的话呢，整个市场的人气也会有所松散。我个人预计哈， 春节即将临近啊，这下一波创新高的行情呢，应该是在春节之前，指数创新高是可以预见到的，所以在这边短调整的时间不会太长，短则三五天啊，就是可以就是完成调整，然后进一步的在这些绩优权重股的推升情况下啊，先把指数空间打出来，然后其他个股自然会跟上。 好，好，谢谢张小金先生的分析，谢谢您。 好，我们下周见。 好，再见。20:15，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所有嘉宾所说的观点呢，是代表他个人意见。各位朋友呢，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呢，需要综合考虑，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入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西洋财富管理的程建新。程先生，晚上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么今天呢，要和程先生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有一条新闻啊，说好多公司啊特别吸引机构去调研，有一家公司啊平均每天要接待1.6次机构来调研，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这机构经常去调研的公司值不值得我们买啊关注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讨论啊，您怎么看机构参与调研的这些公司？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公众号的名称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首先来看看相关的消息啊，这个虽然上周呢 A 股市场呈现出了这个11连阳的走势啊，但是个股表现还是很分化的哈， 没错， 有超过70%的个股还是旁观者，有一些股不涨反跌啊。那么机构调研统计显示呢，在1月8号至12号这几天里，一共有126家 A 股上市公司被多家机构调研，比上上周呢增加了232%啊。那么调研的这些公司当中呢，中小板占57家，创业板35家，还有34家来自主板市场，主板的比重由原来的20%增加到了70%。那么从这个行业来看呢，他们比较喜欢去哪些行业啊？机械设备、电子、化工啊，这个分别占到21家、18家和14家上市公司。那么此前呢，电子和化工是最受机构青睐的行业。那上周呢，机械设备登上了榜首。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大家经常去看的这个金风科技。 知道 金风科技被调研了8次是吧，还有呢像紫光股份啊、中新赛克、中环股份、中海达、云南能投、云旅股份、燕京啤酒、鞍钢股份啊等等，这都被机构调研。而接待机构最多的是哪家公司呢？叫慈文传媒啊，这是一个做剧的文化公司做剧的文化公司啊，他呢接待的这个公司数量啊非常之高，刚才所说了啊，平均一天啊要接待很多家啊。那么金风科技呢是最多的1.6家。那接下来我们先不说这些公司啊，先来说说就是机构为什么会去调研，他们调研的对象一般都是什么 啊？是这样啊，咱们先说机构调研去干什么。其实咱们不要说是机构去密集调研了，说哎这个公司是不是好啊，是不是能去进行一些就是进行一个介入啊。咱们说首先机构去调研啊，它就是去了解一下公司的一个情况嘛。咱们说嘛，你光去说看去或者了解这个东西是，就光看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深入了解一个公司的。咱们再说个重点，说你要跟人聊一聊，对不对？聊天就能出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一个公司的深入了解。所以说机构去起码是有一个意愿，说我想去了解这个公司，但是了解什么事儿，咱们要知道，没准公司说有一些变化好坏咱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目前来说只能说机构说去看了，可能说这对公司这个行业啊，或者说这行业里面这家公司他认为有值得研究的这么一个价值，但是出来的价值的好坏还是我们要对之后再进行一个判断吧。 好， 不要说就是咱们因为有一种方法我也知道，就是说咱们民间去聊说哎哪家机构调研多，哪家说是接受了一个机构调研多，哪家上市公司就是一个好。确实我也听说过一些朋友去跟我聊说他 在有一段时间内通过这种方法进行了一些股票的一个介入，确实收到了好收益。但是跟大家说的是，还是刚刚说的是，机构去调研只是说认为他这个机构对这家公司是有兴趣的，但不一定结果是什么样。所以说这种方法有可能一时适用，但是说不一定说永远适用。你要随着这个市场的风格，到底要看出来他调研的一个内容是什么。 我记得啊，邱国禄先生写了一本书啊，就谈到了他们曾经去调研的一些经历啊。 嗯， 首先调研是个很辛苦的过程， 没错。 他们去调研也是一天得跑好几家啊，如果都在一个地方的话、啊， 没错没错。 他谈到一个案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有一年，好多人都说我是比亚迪的供应商啊，给他供应这个电池啊，供应这那的，是吧？ 对对对。 哎，最后他们调研一圈，发现那些吹着自己是比亚迪供应商的公司啊，都不是。真正是比亚迪供应商的只有比亚迪门口一个老太太，为什么呢？她是比亚迪这个包子的供应商，就是每天给她卖早餐，员工都在她那买。 对， 她不调研她就不知道这些事儿。 这其实就是刚刚就说嘛，咱们光从消息面上去看其实没有能看出真正信息，我们就得去见面去聊才能知道真正信息的一个真实性，这是一个调研的用处。但是说还是刚刚说，你做把这个结果做没有结果之前，你去进行一个判断，说有好多机构去了，它是一个好公司，这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作为一个进行投资的一个标准的。 被调研的公司欢迎调研机构吗？它可能是阶段性的，有目的性的欢迎，是不是？ 对这个吧，咱们先从大面上说，就是因为你作为上市公司，你是有义务 配合 调研，但是说有一些公司，因为说他们有一些股价的一些。他对自己股价的一些要求的话，他不太希望机构很快速的去调研，他不希望把所有的一个事情就给爆出来嘛。 嗯、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看他目前的一个状况，他有时候会欢迎，说白有时候他也不太去希望机构去密集调研的。 嗯，就好像有的公司他有些时候特别希望媒体去报道， 没错。 有的时候呢，他特别不方便啊，比如说打比方的时候，在静默期，你最好别写我， 没错没错， 你写我也不回答， 没错 啊。所以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机构也是各有各的想法啊， 没错。没错， 咱不能说心怀鬼胎，反正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算法。 咱说就是说的，就是大面一点，就是说有可能就是各时段的需求不一样， 嗯， 对吧？ 那么这个调研的这个公司也不一样，你看这个券商啊，是吧？还有这个基金呐、 啊。还有一些私募嘛， 私募啊都会去调研。根据您的了解，他们关注的点同一家公司， 其实是这样，因为说咱们拿券商来说或者拿私募来说，一个其实是买方和卖方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分类。如果说从咱们也比如说连券商来说吧，他们其实是想关注一些公司一些变化呀，一些那或者行业的一些变化，通过一些公司可以了解一些啊。但对于说来私募来说，他们有可能去会关心的点在哪儿？你的公司现在有没有突然性的一个利好出来？ 嗯， 我在近期对你的公司会有什么，或者说发酵很快的一些事情出来，这样我会进行一个当时操作性的一些想法。所以说，一个比如说像券商为代表的来说，他们有可能是关注公司的一些很长或中长期的一个发展， 嗯， 那有一些机构，他们有可能就是像私募来说，有可能就是中短期的一些发展，就是他们看的周期也不一样，点也不一样。一个是我看看这个公司到底现在有没有说值得投资的价值，那另外一个说我们因为研究行业、研究公司，看你的公司之后的逻辑啊、成长性啊到底好不好。但是这一部分是作为一些像全员来说是重点看的，那对于私募来说，这一点有可能比重就稍微弱一点，但是大的方向、大的整体的一个框架是一样，只不过我们放的比重是不太一样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最近啊接受调研的明星公司啊。我们也说几个哈，一个是这个金风科技啊。 嗯， 金风科技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国内风机整装设备的龙头老大。 嗯 啊，它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装机总量是位列第四位啊。那么目前来看呢，它在政策面上的这个高速发展，有人分析还会持续。 没错， 那你怎么看？ 是这样，咱们看到金风科技嘛，应该说它是其实是做风电的。其实前几年吧，咱们风电来说，其实整个由于说国家的一些政策或者限制来说，对于风电这个行业来说， 嗯， 其实出现了一些 不太好的一些影响吧。但是我们发现啊，现在政策开放了，说这风电这一块政策有开放，而且我们是传统的一些电力企业，就因为一些说咱们的大气污染的问题啊，已经开始向新能源进行投资了。 嗯， 所以说这一块风电作为一个说清洁能源来说吧，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那另外呢，我们国政府也是首次把风电加入了一个分布式和一个扶贫发展的那么一个这么一个方向嘛，所以说这块也有政策的一个支持，这样来说整个行业我们认为是非常有值得发展和是有看点的吧。那我们当发现行业有看点之后，这个行业要崛起，或者说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咱们已经说了嘛，风格在哪？风格一定要在龙头这方面。为什么说龙头？因为风电这个行业其实也有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发现竞标的这个价格其实和它的一些盈亏，就公司的每，比如说我们竞标就安了一个，但它的一个价格和我们公司盈亏成本是差不多的。那这样情况下，有可能我中标了，我就得按这种盈亏成本去卖，没办法，公司不挣钱。怎么办？ 有补贴吗？ 对，现在是补贴，是之前是有补贴，现在政策开放之后，我们不能光靠补贴，补贴出来之后公司没有成长性，没有价值，那我们要找什么？我们看公司嘛，一定有发展性，对不对？那龙头它具有规模性生产，有技术性优势，它一定会在这个行业之中有良好的，就是它能把成本控制得非常好，然后呢它在规模效应出来之后，再加上它的市场铺的已经有很成熟的市场，使得呢它在虽然说成本空间很小，但是它能迅速的打开自己的规模，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公司，所以就去看这家公司了。 金风科技今天跌了 4.22% 啊，目前它的这个市盈率大概是不到20啊，市净率是 3.08 啊。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话，机构调研不代表这家公司， 没错， 哈、啊，这个短期就要涨或者短期就要跌啊， 嗯， 这个只是代表它可能有些点吸引了不同的机构， 没错、啊、没错。 那么这是目前的一个明星调研公司哈、啊，那、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啊， 嗯， 在这些参与调研公司当中，您再挑一家跟大家简单的说说， 中环股份吧。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它是生产硅片的嘛，硅片也是其实用在光伏上。刚才说了，咱们除了风电来说，光伏也是作为一个新能源的一个投资方向。 中环股份，这是天津的一家上市公司。 嗯 嗯， 对，它就是做这个呢，它是运用在光伏这一块了。其实，而且天津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天津的一个国企改革这一块，其实也是有一个对天津一个整体的一个影响嘛，所以说这几个方面还是受政策的一个大的方向影响，我们机构先去调研，先去了解，通过上市公司先了解到上市公司以前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再加上从这个上市公司也是看到整个行业，他们也了解一下上市公司是如何看这个行业的嘛，所以从这两个方面一起去综合的去了解一下，还是那么一个逻辑。 这个中环股份目前的市盈率大概是在53点多啊，市净率只有2.46哈、啊，它从前期高点13块多跌到了目前的10块多一点点啊，这个就是近期大盘11连阳，它完全没有踏上节奏，它一直是在调整啊， 没错， 调整。好，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我们今天要和现场嘉宾啊来着重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对于这些机构参与调研的股票啊和公司，您怎么看啊？机构参与调研是一定值得我们买入吗？有哪些机构参与调研后来证明啊是一个垃圾股或者是一个伪概念股？ 没错。 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稍后见。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20%，最高气温4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香露。财富大搜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投资理财以及消费的话题。那么今天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要跟大家探讨，就是机构参与调研的那些公司您怎么看啊？我们今天嘉宾呢张金新先生呢也有很多独到的观点啊。刚才我们说的呢是近期被关注的，有时候我们得学习历史，炒股更是如此啊。 没错， 这个此一时彼一时啊，我这有一条新闻啊，是2016年11月14号的新闻。 嗯， 当天啊，这个前几天啊，就当时的前几天，在11月9号的时候，有一家公司迎来了200人的调研团，其中有一些啊，嘉实基金这样的知名机构，啊，交银施罗德啊，这个高瓴资本 啊， 泛海集团，这都是。是吧，各顶各的大公司， 没错。 调研哪家公司呢？来猜猜，200多人去调研啊，这公司按道理是不是应该非常看好呢？乐视网。 哎，我知道这个事儿 啊。您也去了是吧？ 我这没有，就只是说在旁边看个热闹吧。 啊，怎么样，那您点评一下。你看， 其实是这样，咱牌刚才和大家去说过嘛，机构去调研其实它的目的是干嘛，就是和去交流，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状况，不是说咱们调研之后这公司就有什么好事儿。咱换句话说，有可能它出了什么大问题，或者出了什么坏事，也就是说刚才主持人说了乐视网，咱们也知道乐视网最近风风火火的吧，各种说是什么债务啊，什么不还钱的事儿全出来了，所以说机构也是要进去看干嘛，说就是要深入了解我乐视网牵连到了什么公司，会出现什么样的危机。 嗯， 这就是问题。所以说如果说咱们按这条线路来说，有可能我们机构进去之后发现我乐视网之前有合作的公司会出现债务危机的情况下，我肯定会对那个公司就开始提示风险了。那这个逻辑出来之后，肯定就不是说我们说这个公司就应该买了，对吧？ 那次调研贾跃亭也去了，他亲自参加了，接待了 啊，回答了问题等等吧。那么就是大家很关心调研内容是什么，你们聊了些什么，回头呢你们又形成了什么样的一种研报是吧，或者是调研分析报告， 这一般股民投资者恐怕就很难了解了吧。 对，其实有时候说咱们或者说形成了一个报告，应该是也是基于说调研出来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东西吧，其实也是说仁者见智的事情。所以说咱们去给大家去说一个综合的观点，也是不太好去说这个综合观点。那出来的观点应该就是还是说调研出的结果，就是肯定就是聊一聊你公司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因为也是个上市公司，你就要接受调研嘛，调研之后说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事后的事想怎么解决，还是想把自己的关联公司，说自己各个领域去研究的一些公司，看看是到底说出了什么事儿，这么一个大的思路吧。 好，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聊啊，因为这个调研报告有的时候呢是卖方报告，有的时候是买方报告，哎，这个里面怎么写，哎呀，大有文章哈。回头啊，我们着重聊聊这个哈，就看报告大家也要看明白他这报告是给谁看的， 对， 谁花钱买这报告，他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他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对，这正好您说到卖方买方报告，咱就可以就正好给大家去区分一下，正好也帮大家去分一下嘛，就是 得嘞， 咱们是 您说说 卖方报告是很简单，其实卖方报告我们着重的其实都是公司如何如何发展，行业是如何如何什么样的，但是说我们如何在看这个公司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前景，是这么一个状况。因为卖方来说吧，因为不太兼顾着说去以时点性的去推荐这个公司，也就是说以大行业大宏观，就是说我们远景式的这种方式去看。买方就不一样，买方我们其实兼具了说这个公司目前择时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点，就是也就是说说白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去这公司能不能买了啊，你这报告出来之后是不是就是说这公司应该是今天就开始进行买了，是这种一个逻辑。所以说刚才您说的是这一定要分清报告的这么一个属性，这是很重要的。别说您看一个卖方研究报告上面写了一个什么强烈推荐，您看这一出来之后就开始买，其实不太是。您看卖方研究报告一定是要看清它的整个一个逻辑，对行业是如何分析的，整个公司是如何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前景，您需要一定要看懂它的逻辑，您认可了同意了您再去进行介入。但是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建议性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嘛，所以就这区别是很大的。 好，回头我们可以找点这种来做一个案例分析啊。 好的。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还有朋友问了一些这个自己操作方面的问题，有位朋友说他今儿不幸追高一个股票啊，药品股票被套牢，不是，您今天追高就被套牢，那我看了看您这股票跌幅不大呀， 是 跌了一个多点，振幅三个多点，您这是算套牢？ 这个其实不好定义，因为我觉得这位观众这位听众啊，有可能是因为说看到整个说市场上的一个评论吧，有可能说 就是到顶了， 对，有可能说有可能就是觉得自己是套牢了。但是咱们从这个板块的属性来说吧，其实还是比较稳健的。但是还是说医药这个板块，其实我因为我个人研究不多，但是我觉得来说啊，就是医药这板块其实它的逻辑性是这样，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流感出来了，对不对？像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它会借助这个题材去进行了一个发挥。那还有我们之前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像什么 HPV 的一些疫苗来说，会相应的公司。所以说这个板块能看出来是一个是它有可能说靠到它的一些药品的一个新的研发的一个新的产品的一个出现或者引进的什么药。但是这种东西咱们也知道，一个药品说新药品出来研发了，就是周期很长的。 是， 对，所以说这种说咱们如果说您套牢了，应该不会有套牢这种事情，但是说短期来说你有可能说根据市场上的一些变化，有可能对您一些收益会有一些不太好看。 短期收益可能会受影响。另外我觉得如果您要用套牢这个词，那您的这个抗风险能力是不是要重新评估一下。 哎，没错 是吧，我觉得这个股市是一个高风险的投资领域啊。 没错， 哎，如果您觉得这样的波动对您影响很大， 没错， 那我觉得应该重新做一个配置啊。 对。 好，那马上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在财富私人定制过后呢，我们要请陈先生着重来分析啊一个行业和一个公司，我们也像研究公司一样啊，就像他们的一样啊，去深入的了解一下。 好的。 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如果大家呢有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这个资金配置方面的疑问，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络，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我们也会把案例部分呢放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面。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点击来收听节目的回放。那么有一位王先生，今年40岁左右，上有老下有小，家里的经济条件呢比较宽裕，自己也稳定的工作，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余钱来业余炒股。他呢接受价值投资的思想，倾向于选择一些价值股来进行长期投资。问题是他不知道怎样构建自己的股票池，请我们现场的嘉宾分析分析啊。他的逻辑就是价值投资是吧，余钱啊，自己不缺钱 啊，对， 这几个前提是吧， 对，这个是比较符合咱们说去你进入股票一个投资的一个大的前提，咱们也一直在说这钱您应该是不太在乎的这种状况。那所以说如果您是这种以说是长期做价值投资的这种逻辑来说吧，我给您一个其实一个好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您可以选一些高分红的一些上市公司去进行一个介入。比如说之前咱们一直说有可能朋友们一直在后悔的就是 格力 一个，就是茅台也是工商银行，这些都是您可以去进行一个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嘛去的一个这么一个方向。那再说如果说咱们回到说不像这个朋友说我们这些钱说刚才看应该像一个成功人士了已经不像那么成功，那咱们去构建股票池的一个方法还很多。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去通过一个简单的指标，一个叫 ROE， 就是一个资产的一个回报率， 净资产回报率， 对，这个东西咱们去看一下。如果咱简单论就是，我这公司是吧，我们资产用出去了，回报率很高，说明公司的一个效率还是很高的，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成长。 这多少算高啊？ 这是咱们说，就您这问题问的好，这咱们一定要做行业内的对比。说咱们因为不是说，比如说一个做假如说一个传媒公司和一个做药的肯定就不一样，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在行业内去比完以后，你要找嘛，一定是高越高越好了，在行业内就平均之上。但是呢，也不建议您去找一二三位，但是因为它风险也会相对的较高，那这样就不太好。就是你找一个大概10位左右的吧，那这是一个维度。那您再接着往下找，比如说看一下，咱们维度选上来说，先走行业，您看选了之后，再走这个维度之后，再把一些估值的问题啊，看看这个公司的估值是不是在行业中看在排哪个位啊？说估值稍微安全一些的，对不对？再看一下公司的一些比如说基本面信息有没有说最近有没有说什么像咱们说的什么解禁呐、啊，或者说一看说哪一解禁是有大的风险。 您说的这个就确实啊，有人说了，就剔除未来几年内解禁数量巨大的公司，这个不放到我们池子里。对于他这种啊价值投资来说，他不考虑。 对，这个因为咱们知道嘛，市场上对于解禁来说，其实冲击力还是蛮大的。但是我们知道，最近我们的整个监管层也是对一个解禁来说有一些规定的一个指导意见出来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是不建议放到池子里，因为这一块会对一个股价有一些影响，就是我们解完了以后有可能会预料到说有可能先是拉高之后，以后解禁完了之后随着一个抛售力量出现，就这个股价有一个大量的波动，这一块也是不建议大家去看的。 您说到波动啊，除了这解禁之外啊，还有人说得看看它历史业绩，它是不是老波动，或者说它是一个周期行业，那么你介入的时间点就很重要。 周期行业很好说，周期行业咱们踏准了一个周期的节奏还好说，就是说因为非周期行业我们发现它如果说那个就是几年之内再看看吧，波动来说就会发现这个公司有可能会对于他自己来说会呈现周期，有可能他的一些客户下游客户不稳定啊，或者说他就是沾上了一些什么 就比如说像一些便宜，比如说有些政策一来，它就来了，政策一走它就不行了。所以说这种对吧？这种公司，它在公司的持续性或者说是公司的本质上来说，我们认为这些公司不太适合一个，就是刚才不太适合这位朋友的一些长线的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些理论。所以说这个也是应该是剔除的。所以说这个几个维度去筛选一下，构建一个股票池来说，还是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的案例啊，这是一位李先生，他呢对于股市热点特别敏感哈，追热点追概念。上周我们都知道区块链是吧， 没错，区块链还是很不错的。 对，那么他想问跟区块链有关的这些股票目前有投资价值吗？我们也知道上周这监管层也对区块链啊的某些公司提出了这个问询， 没错， 是不是？那也有一些公司呢被停牌。 对， 哎，那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咱们看到咱先说从刚刚您说的吧，是咱们监管层也是开始进行了问询之后，我们有很多公司也是发出了公告说我们的区块链还没有成熟。那其实这个东西吧，一个是有可能说被朋友们会解读说我们赶紧撇开关系，撇开监管层的监管。其实另外一个，我个人认为其实区块链这个东西还是处于一个炒概念的阶段。那说白了，咱举个例子吧，说区块链给您听，您知道是什么吗？应该我相信大部分朋友们其实不太了解区块链是什么。这个为什么想这么说，也不是说想难为大家，想跟大家说的原因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咱们不了解，说明它还没有能力到发展到我们这个社会上来。如果说没有发展到社会上来，我们没有应用，所关联的公司它其实就没有一个好的挣钱途径。那这样的一个逻辑出来之后，我们发现其实它业绩就是没有一定的保证，也就不像我们说茅台咱们天天喝，对不对？人家又涨价，有一个非常好的基本面，这些公司全是靠炒概念出来的。所以说去投资他们也是，其您一会儿要投机一下，真踏准节奏了，您说踏准说我们区块链说两天后能涨，您来一波行。如果说您作为您个价值投资或者长线投资来说，做区块链其实还目前来说是不太成熟的。如果说哪一天咱们真正说区块链技术大幅突破，大幅出现应用之后，那您进行一个再把概念拿过来，我们进行去研究去探讨，或者去找一些上市公司，那个节点才是我们应该去研究这一块的一个好的节点。 是我们嘉宾还是有非常清晰的哈投资逻辑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对于投资的感觉。关于这一块呢，其实很多投资大师他们都有自己的行为。 没错， 比如说巴菲特，李嘉诚 对， 他们在选择相关的这个标的的时候呢，都有自己的考虑。 没错， 熟悉的，自己能够看明白的，看不明白的来那么一点点。 对， 是吧？李嘉诚最近不就说了吗？李嘉诚先生，爷爷最近说了，就是他也是买了一点点啊，这个某币，是不是？那其实这个领域里面的知识点还是挺多的。 没错， 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不认为所有人都明白，哪怕买了也不一定都明白。 没错， 而这种行为其实恰恰就是风险特别大的行为。 没错， 您如果真研究明白了，是吧，众人皆醉您独醒，您买 对， 风险自负。 没错， 但如果您不明白还买，就算这波你挣着钱了，那日后赔钱你也不知道是怎么赔的，就像也不知道怎么挣的一样。 没错， 我们不建议大家做这样的行为。 没错没错。 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回答听众朋友的两个问题。那么大家如果有不同的这个理财方面的或者是投资方面的疑惑，也都可以跟我们实时来互动。我们每天关注的这个领域可能不太一样啊，周一周二呢我们更多的聊这个股票啊，周三周四呢我们更多的聊这个理财和消费，那么周五的时候呢，我的同事浩洋会着重和大家来聊一聊保险产品。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行业和公司的研究，这也是我们今年节目的一个新的亮点啊。我们希望呢，就是在节目当中大家能够听到更多经过深入思考、有数据、有政策啊、有观点的研究，也希望给各位朋友在投资的时候呢提供这样一种思路，就是我们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来进行买和卖。那陈先生的研究重点 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一直在聊哈， 嗯， 其中就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 没错没错。 上次呢我们说好好聊一聊啊，您很看好这个领域， 没错 啊，那你为什么看好，简单的说说。另外呢我们今天要着重的分析一家上市公司，就是宇通客车。 没错，那刚才吧，这就是咱们最开始的时候说了一个很，就是其实有点不太高兴的事情，就是我们发现新能源汽车呀，就是九色这一块今天调的还是挺深的， 嗯， 所以说还是刚才主持人问我为什么看好呢，还是给大家去总结一下，我认为整个行业其实受到了国家政策的这么一个推崇，不仅是中国，其实全世界都在发展新能源汽车，我们也知道嘛，说多少年之后吧，就是我们整个要消灭燃油车，其实这是一个大整个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所以说我认为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在大的方向之中其实还是值得看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顺势而为，这样我们发现势已经在这儿了，所以说整个行业来说我认为还是非常有看点的。那刚才主持人也说过嘛，今天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个上市公司宇通客车，为什么去看它呢，今天也是说我们看到上游来说今天有有色这一块去做电池这一块受到调整，但宇通客车其实它作为一个整车企业，我们认为它在整个新能源汽车发展之中还是非常有几个优势的。那简单给总结一下，给大家去总结一下这个看点吧。那因为我们知道啊，从18年开始开始有传闻说我们新能源汽车有个补贴退坡的这么一个事件出来，而且这个事件发酵还挺厉害。但是呢我们认为补贴的一个退坡其实代表着国家的一个风向嘛，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行业是最近才起来的，我们给了补贴想去支持这个行业，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鱼目混珠的一行业出来，说就跟刚才之前一个主持人说了，举个例子说都是比亚迪的供应商，但是咱们分不清，那国家的这个退坡的政策就是想把这一些去冒充想去蹭热点，或者说想在这儿这个大趋势中捞一把的公司去退掉他们，把我们整个剩下的龙头再留到这个行业中。 嗯，明白，就是说呢这有利于优胜劣汰是吧。 对对， 好，那么你刚才说龙头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数据来支撑的。 没错， 我个人特别喜欢听通过分析比较计算之后得出的这样的一些结论。 对，给大家其实说一个简单易懂的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都有补贴，对吧。那我们通过数据来说，宇通客车在17年其实它生产的一个客车拿到了补贴是最多。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去数据有什么用，因为我们知道补贴有条件的，你的这个客车要跑到30,000公里的，他拿到补贴最多，说明他的客车卖出去了，不仅卖出去了，还有人用了，这就是他龙头的一个体现，就是说客户认可他。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啊，他整个从一个，这是一个龙头优势，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看到他的车的一个销售量，其实也是占到我们去年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数量，这样也能是在去年这么一个大的一个退坡情况下，它能占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份额，其实也是龙头的一个体现。 嗯，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 这个我得给您稍微看一下啊。 我们今天程先生带来了很多的资料 啊，对， 这样的话有理有据来分析。 对，我看啊，看看啊， 他在。 是这样，我们看到 很多省市都有是吧。 对，是这样，咱从16年看，16年我们看到它共销售客车是70,094辆，那在5米的客车上市场份额达到了28%，那它的在传统动力汽车是44,085辆，市场占有率33%，那在新能源汽车上啊，它这一块配比出来之后是26,862辆，市场占有率是22.8%，那这种的占有率其实已经和我们其他同领域的一些公司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而且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咱们知道刚才您也说了，比亚迪其实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企业，但是它和比亚迪其实也同样拉开了一个距离，等于说我们现在去销售新能源客车是它和比亚迪拉开了一块，比亚迪又和别的企业拉开了一块，等于说他和别的企业，等于说感觉那种就是我站在山顶去看山脚的那么一种感觉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从数据上来说，他明显的优势就出来，也就是说龙头的一些优势就显现出来了。那这是从数据来说，那咱们看看他公司其实内部其实也有一些说我们这个公司能不能持续发展，公司 内部有没有一些持续好的能支持我持续发展的那么一个动力。其实我们看的还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呢，整个公司啊，它其实在成本的控制力上是非常有能力。 好，我们说说财务这块 啊，它成本，比如说他们，他在卖一辆客车的里面的一些零件，比如说别的公司有可能是一个零件需要20000块钱，他这个零件只需要2000，就于他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布局，那这样使得我的成本有大大的降低，那这样也就是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优势吧。然后那像您说的，咱按财务来说，我们反映到了整个公司的一些净利润来说，和其净利润增速来说，都远远高于其他的竞争者。那这样来说，也是龙头的一些这个表现吧，就非常充分了。那整个公司还说，整个现在汽车说已经在抢占市场的那么一个份额，再加上我们政策的这么一个导向，所以说龙头体现再加上政策也是导向在龙头，所以说公司我们还是认为非常值得看的，也是非常值得看好的。 还有3分27秒，我们节目即将结束，我们用这3分多的时间来提示一下风险啊，我们不是荐股啊，更不是让大家去买这个公司， 没错， 我们是要正反两方面客观的来分析， 没错。 您觉得有哪些风险？ 是这样，咱们所有的基于的这个假设都是我们这个宇通客车的客车又是再继续卖的非常好，但是还有问题，就是风险点，就是如果我们公司由于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或者国家政策的改变，我们没有达到这样的销售量，也就是说我的公司虽然说什么都万事俱备了，但是东风吹不起来，这是我们发现的风险点。说如果说真的就是我的销售量达不到这一些，等于说我客车产了卖不出去拿不着钱，公司还是不行，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点，就是我如果我们的销售， 您觉得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它的销量？ 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改变， 嗯， 对吧，或者说我们退坡那个补贴退得太厉害，我们生产汽车会对于公司来说真的是不可能说就是实现一个非常好盈利，公司就要进行调整，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国家的补贴也是需要一轮一轮的回来的吧，有可能说公司的现金流就会不太好，没有支持它去持续产这个车，也会让那个销量 目前这家公司的这个现金怎么样？ 现在是因为国家补贴的一个轮动嘛，现在其实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都现金流都在承压， 嗯， 所以说今年它是一个改观的一年， 嗯， 如果说我们发现如果没有如期改观的话，嗯，也是会形成一个风险的。 好，另外那也得关注一下利息的问题，是吧？它这个负债的情况和它的这个利息的支出会不会对它的现金流承压？ 这也会的，因为我们之前还是因为补贴的问题没有持续的好的一个现金流回来之后，他之前也会进行一些发债呀，对吧？也就会进行一个债。如果说还是如果我的补贴或者说我的销售没有一定的能及时的回来的情况下，也会这种利息的这种压力吧，也会对公司会有一些压力的一些出现， 嗯， 这也是肯定的。 嗯，我这有一个数据啊，就是它的这个负债率大概是不到60%。 啊，对，但是这个负债率咱们也是刚刚说咱们去做比较来说，我们一定要在同业去比较， 嗯， 它的负债率虽然说我们看到了也是很高的，但是说在同业之类还是属于较低的一个水平， 嗯，还有59秒，还有风险吗？ 其他的风险就是还有一些不可抗力来说了，就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些规划，或者说是应用，或者说公司的突然间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咱们说的不太好听说公它的一些汽车出现大面积的问题了，也会会整个公司会造成一个不良的影响了，这就是我们需要持续去关注的。 嗯，其实以后我们也会从多个维度来进行一家公司的这个研究啊，比如说政策层面啊，它的这个市场状况、占有率、竞争格局，它的技术层面， 嗯， 包括它的财务分析啊，包括它的管理层是否稳定啊， 没错 啊，等等多个维度为大家来着重的分析一下公司的目前情况和未来的发展。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所说的所有观点都只能作为各位朋友在投资时候的参考。欢迎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